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不要再问我什么是周末你最最应该收听的电台节目，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王子们，小公主们。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悄悄地来过，他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OK。 Baby, work it with that bitch crazy. Fashion, baby, work it with that bitch crazy.

心碎的 3D 眼睛变黑白电影，黑白钢琴变奏主题曲，失去你，失去超能力，失去你不可能续集，复制一百个分身，一百个替身，复制不了一公的灵魂。好的情人，对不起，好的情人，飞奔的脑袋，人生留给我一张票根，当自己最后再在自己手里，起心痛没有心还更痛。好的情人错过了好的剧本，变身不朽钢铁人也不能反败为胜，是谁让我们懂也不能懂，谁遥控我每次怦然心动，每个 回来，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 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流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有时化解欢笑，岁月无法停留，流云的等候。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怎么会爱

What is this I'm feeling? If you wanna leave, I'm with it. Mr. Sorry, this is your mission. This is your mission. Mission. Mission. Mission. 难过，因为他的话没人懂，无所谓，反正梦露会是他的观众。我最奇怪的是个镜子说关于我，我最奇怪的你的闺蜜说的是我，尽管不管了，我就随你怎么说，无所谓，让你真的见得到我再说。生无法形容，要爱就爱到词穷，雷打不动，要我说风好就带的都难辨雌雄，怎么说你听不懂，他听不懂，装听不懂，都听不懂，不懂那就躺着。 周末是想睡了吗？就是不想睡的你，跟上我们的步伐。麦麦的周末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要跟各位说声再见，说声晚安喽。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我是麦麦麦同学，下期再见喽。 几分钟的暴雨，过后只有泥土的气息，最终还是没有等到你，这场雨来得太容易，我和你就像一场闹剧，分离就这么的轻易，爱情像是暴雨。知道你是人还是鲸，这暴雨